想讲咧，我直情以为啲人系放工，所以咁多人啊。即系你谂下，我虽然知喺街或者等紧搭火车嘅人，系夸张到好似人哋放工咁 啊。我就晏昼嘅时候喺铜锣湾一带啦，系啊，冇错，哇，真系人头涌涌啊， 系 真系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咁样啦。我去咗一间百货公司嗰度，即系行下买啲嘢啦。咁啊，都以为减价添，系多人去行街， 系啊，咁啊，大家都可能会有一啲开心嘅节日啦，或者可能呢几日啊，连续五日嘅假期会夜啲瞓啦。 系， 但系今朝早咧有啲惊吓嘅事件，我唔知道会唔会寻晚已经有啲人咧就系、是、玩，已经开始玩得夜啦。 系， 所以凌晨嘅时候都冇瞓觉，所以就感受到呢样嘢。 咁我要问下我哋今晚敏感时刻嘅听众，系咪有啲咁样嘅 事发生啦？ 事发生系啦，有冇经历咧？ 系啦，因为我瞓到猪咁，我 feel 唔到嘅。我想问一下彭晴 feel 唔 feel 到先？ 我真系 feel 唔到。 好啦， 我琴晚都瞓到猪咁样。 系啦，话说究竟系乜嘢 feel 到啲咩咧？就系、是、原来啊，天文台公布咗啊，原来今朝早啊，5:40凌晨啊，5:40嘅时候咧，喺呢个嘅东南部，中国东南部嘅近岸咧，就发生一个3.7级嘅地震。咁即系边度咧？佢就话啦，即系广东省嘅河源市附近啊。咁啊，距离咧香港只系咧北约180公里嘅啫，所以其实都算近嘅噃。咁啊，所以咧，即3.7级嘅地震啦，咁啊，香港可能都会有机会感受到啦。咁结果咧就话咧，系真系都多人去感受到，包括咧天文台咧表示有100个嘅市民咧就接到佢哋嘅报告，就话喂，我 feel 到今次嘅地震啦。今次嘅地震大概佢哋有好多人都话大概系3秒至5秒不等啦。咁咧亦都咧初步啊分析咧显示咧呢个地震咧喺香港感受到咧就收。定为啊麦加利地震烈度嘅2级嚟嘅，咁即系话系代表咩意思咧？佢话如果你喺层楼嘅上层啲嘅位置，即系你可能住得高楼层啲嘅地址嘅位置啦，或者适合嘅位置，或者你静止嘅人咧，你系会感觉到地震嘅。咁啊，今次就瞓咗觉，我 feel 唔到啦 ，feel 唔到啊，系啊，即系可能翻5:00几嗰啲系啦，唔知道大家系咪起咗身嘅话，系咪都感受得到咧？ 系好多网民咧就有讲嘅，就话。我 feel 到啊，以为我只猫跳咗上我张床度，所以摇下摇下咋，系啦，因为其实个可能只系摇下摇下嗰啲感觉啦。 香港就通常 少啲嘅， 系少啲嘅， 同埋2.几级啊嘛。如果 feel 到我哋，系啦，咁啊有啲就话都 feel 到啊，咁啊我张床摇咗几下啦，咁、但系我想讲咧，我今次 feel 唔到啦，但系有一次咧喺香港我都 feel 过一次，咁嗰次就系、是、我唔记得咗啦，我谂可能大概6至8年前，咁有一次咧就系夜晚9:00几嗰啲时候嚟嘅，我都记得好似嗰阵时唔知系新年定点，因为我记得我妈喺度拖紧地，咁嗰阵时我间房咧我就摆咗一张嗰啲好似嗰啲座台嗰啲风扇咧摆咗喺个台上面。咁跟住咧，我就瞓咗喺个床嗰度，冻高只脚，咁啊喺度睇紧呢个嘅剧集啦。咁啊睇一睇下剧集嘅时候咧，我突然间咧，无啦 feel 到自己有啲晕，我以为自己睇耐咗啊，跟住我眼花头晕啊，跟住之后我再望一望咧隔篱啦，我见到个风扇喺度摇，喺度岌头咯少少。咁我就跟住我问我妈， 喂妈，感觉到系咪？ 系啊，你有冇头晕啊？咁我媽因為拖緊地嘛 ，feel 唔到嘛，跟住隔多陣啦，我諗1-2个钟到啦，跟住之後就有報道就話，哦，原來頭先香港有少少地震啦，有啲人話感覺到啊咁咯，咁我自己覺得啊，嗰次算係我人生第一次 feel 到地震咯，仲要喺香港喎， 係係。久唔久香港都有嘅， 系少啲咯， 有啲咁嘅事件。我谂深刻印象嘅，大家好似记得旧年啊，定系前年咧，系台风嘅时候咧，系啦，我唔记得咗边一个台风，都几猛烈，吹正到香港嘅嗰次就系、 是，嗰次系直情系好多人拍到片，喺啲大厦摇得好犀利，个个都惊噶嘛。 系啊，冇错，你尤其是住啲高层啲嘅楼层咧，你就会感觉到嗰个摇晃咧就系特别犀利，好正如你头先嘅形容咁样啦。咁嗰次都系坐喺屋企啊，朝头早因为打风，所以就冇出到去，即系唔使翻工。坐喺度食紧嘢嘅时候咧，突然之间系觉得，咦？点解好似即系摇一摇咁样咧？咁你自己感觉到摇一摇系可能你以为自己系咪晕啊，定系咩嘢啦？但你望下担高头望上天花板嗰盏灯，你见到佢咧就系好似有少少打千秋咁样嘅摇一摇咁样。咁我问我先生，我你 觉唔觉得好似喐一喐咁样啊？ 其实你应该惊噶，仲大风、横风、横雨。 系啊，跟住系咪好大？系咪好大雨？我就唔记得啦。系大风嘅，其实都咁。跟住然之后佢话、哦：我都感觉到啊，咁样。即系我就以为系咪我嘅错觉啦？咁如果佢都感觉到，咁即系两个人都有咁嘅感觉都系啦。跟住然之后喺啲网上边，即系系啦，留意得到有其他啲朋友咁喺唔同嘅地区啦，都有相同嘅感受嗰阵时啊，真系。是真的有发生啦。不过真的今天都很不幸啊，其实都真的讲到话真的很震啊，很郁啦，我相信真的跟台湾那个火车是出轨的事件都大家很关心，台铁就是啦，太鲁阁号出轨的事件啊，发生很严重的意外。 伤亡啦。 是啊，没错啊。在假期里面也都更多人要去搭这个火车，就是非常不幸啊，希望能够有多些人没事咯。 是啊，希望受了伤的都尽快康复啊。 没错啊。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啦，十点十四分，敏感时刻。 有 呢只歌经典啦， 系啊，我都成日听到同埋识唱嘅歌曲。佢叫做识我七级半地震， 系啊，欣妮姐姐。 剛才讲完地震啊，另一样嘢咧，相信咧好多嘅人啊，无论年轻人、大朋友，甚至乎一家大细啊，呢几排咧都一定系即系一定揾好多唔同嘅节目噶啦。 哦，要啊，但系如果系即系户外嘅节目咧，咁我大家都留意翻天气方面嗰个变化，好热啊。 系啊，咁啊，亦都有讲啦，就系、是、本港啊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我哋报一报天气先啦。大致天晴啊，听日咧沿岸啊，朝头早咧就会有薄雾嘅，最低嘅气温咧25度，即系其实都高噶噃。甚至乎啊，去到日间嘅时候天气会炎热添。市区最高的气温仲会去到31度，新界仲要再高到一两度啊！吹嘅只是微风啫。展望清明节依然都是炎热的，下周风势就开始较大啦，咁啊气温较低，咁但系亦都无咗呢个嘅复活节嘅时候，大家出去玩噶啦。 系啊，但系出去玩嘅话，我谂今日都见到大家都系啲 T 恤短裤啊等等噶啦，其实都同埋比较晒啊，真系。 系啊，所以咧，其实咧，大家都可能啊，尤其是户外活动，尤其是女士。满啦，一定开始就有好多法宝喺个身度， 一定系啦，点可以少得呢样嘢啊？ 防晒，咁早前咧，系啦，早前咧就系呢个嘅消费者委员会啦，都测试咗市面上大概三十种嘅防晒产品啦、当中咧有六款系可以有满分嘅咁讲，咁我亦都有讲咧就话，其实复活节嘅假期里面，大家都应该会出街噶啦，记得咧就要做好防晒，咁就避免咧你嘅皮肤咧会晒伤啊咁样。咁但我想问一下彭晴啦，你平时会唔会搽防晒呢？ 以前细个唔会，而家一定要。 系噶， 系啊，因为我都冇乜所谓嘅，我都唔怕晒黑嘅，咁咪晒咯。系平时好中意水上活动嘅，其实都咁，但系就近呢十年八年都知道噶啦。其实你唔怕晒黑啫，但系你会晒巢啊嘛， 系同埋有好多斑啊，啲人成日话 斑，我就 touch wood 暂时都即系一粒嘅啫，咁所以都仲 OK。但系其实令晒太阳多真系令到你啲皮肤好干咧，咁就你唔想见到有呢一个情况啦。咁所以乖乖地而家都一定日日都要搽防晒。你啦，你都有啦，系咪啊？呢个习惯？ 其实我真系冇噶， 系嘛？ 即系我唔知道，原来彭晴话斋咧晒得多咧块面会干，唔怪之我不停疯狂搽好多保湿啦。 系啊，冇用嘅，所以其实即系要阻挡呢个紫外线啦，系其中一种保护自己皮肤一个即系一定要做嘅方法嚟。 系，但系咧我就会不停，即系唔会出街嘅话，我都会搽 base 出街。个 base 系有嗰啲大概啲15度定50度嗰啲嘅防晒噶嘛，而家有好多都系嘅。咁但系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遇到一啲好无奈嘅情况嘅，就系而家因为有好多嘅 base， 即系我哋嘅打底霜啦，成日都会有防晒嘅关系咧。我哋有经常性化妆嘅时候会搽啦，块面同条颈有两折色啊，我就系咁样啊，跟住搞到我如果我要再买粉底嘅时候，我要买深一度去衬翻条颈只颜色，因为条颈会黑啲咯。 粉咯， 系啦，咁又有啲会咁样噶嘛，但我又唔会，因为我成日会觉得哇，唔想整污咗个衫领，所以我就唔搽嘅。咁但系我好想讲一样嘢啦，咁啊，直至到咧，我而家有阵时都会去搽防晒嘅，就系我知道要出户外玩嘅时候先至会搽。咁但系如果我知道我自己去商场啊或者平时翻工嗰啲，我就唔会搽嘅。甚至乎咧，而家有一啲咧好得意噶防晒嘅粉底啊，专系俾你去出去玩一啲户外运动嘅时候先至 自用 的，即所以即去玩去做啲户外运动嘅时候， 嗯， 都可以叫化咗妆， 系 都一样得。 系啦，那个嘅粉底咧，系真系同平时唔同啲嘅。嗱，首先佢 有咩唔同啊？厚啲。 佢首先咧就成支遮瑕膏咁样，但系一条好大条，即系两条嘅遮瑕膏摆埋一齐咁样啦。咁你搽完之后，其实你捽散佢同遮瑕膏一样，但系你捽晒落成块面度。跟住之后，其实你搭翻碎粉嗰啲，你已经系同化咗妆冇分别噶啦。跟住之后系真系难啲去会溶嘅。 系。 不过有度唔好啦，你落妆嘅时候咧， 难落啲。 好彩嘅就系我又未至于湿毛孔，但系落嘅时候硬系你会觉得你好想捽多几次先。 好烦啊！即系觉得即系啲户外活动系唔使已经应该唔需要化妆噶嘛。 系。 系啊，但系为咗靓噶嘛，系咪？所以先有啲咁嘅产品咯。 系啊。 咁但系系啊，其实就算唔系室外活动嘅话咧，其实室内都应该要搽防晒嘅。 系啊，我都听过人哋讲啊， 紫外线灯都有， 灯都有嘅，同埋你户外其实佢都会射一啲嘅阳光入嚟噶嘛。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咧，好多人都可能同我一样都会有啲谬误啦，即系都会觉得，喂，如果你搽防晒嘅话咧，即系室内唔会啦，但系其实室内都要搽噶嘛。另外就系因为而家戴口罩啦，咁好多人可能咧都会搽 一半， 搽一半。但系同埋就算你唔戴口罩都好啦，有啲人原来咧，我系噶，我真系之前唔知噶，原来咧系有分噶。戴口罩之后，你除咗都要搽之外啦，佢话原来咧嗰啲嘴啊、耳仔啊、 耳仔背 系啦，呢啲 系 啊，其实呢啲全部都要去搽，头皮都要搽，但我唔知道头皮点搽啦。 头皮啊，头皮点啊，即系搽啲发边啊，或者头壳顶啊。 但我觉得呢个大家要小心啲啊，你唔知道会唔会塞咗啲头发跟毛孔啊？ 哦，咁啊洗头嗰阵时咩咯？系啊，洗用一啲特定啲洗头水洗翻干净啲咯。其实同我哋搽完防晒落妆一样咯，即系用翻呢个落妆嘅方法咯。 嗯，咁啊亦都有讲嘅，咁小朋友使唔使搽 防晒？要系嘛？ 要， 皮肤咁嫩。 系，同埋我知道坊间其实有一啲系专俾小朋友搽嘅防晒嘅。咁可能佢哋嘅质地同成人嘅唔同啦，成分唔同啦，甚至乎可能有香味啊，吸引啲小朋友唔好咁即系就喺度揈走去啊，或者觉得唔舒服啊。因为我都试过咧买小朋友嚟搽，因为我觉得好香。小朋友有一只好香噶，好甜嘅云呢喇味嚟噶。咁但系咧都有讲嘅， 钱真系易赚。 系啊，小朋友钱都易赚。咁佢都有讲嘅话，如果小朋友咧有皮肤敏感嘅话，或者成人有湿疹啊等等， 更加唔应该用香味嗰啲啦。 系啦，同埋尽量少用一啲啊，佢话选用一啲咧物理性嘅防晒，咁啊尽量减少呢个敏感。嘅皮肤系啦， 呢、這个物理性防晒其实都好紧要。我都听过有啲环保朋友同我讲过咧、其实一般喺街上面买嗰啲防晒用品咧、其实对于水咧系污染嘅。系咁，所以拣嘅时候咧、你即系都希望系咧对个环境尽一啲责任嘅话咧、就要小心啲拣咯。 系我几时开始知道原来系唔可以咧？就系咧有一次咧，我去咗冲绳对出有个岛叫石垣岛，咁、我去到嗰度就谂住睇浮潜，因为嗰度出名， 系啊，好靓嗰啲水， 系啊，同埋有机会会睇到海龟嘅。咁所以咧就我哋 join 咗个 tour，去到嘅时候佢哋咧就嗰啲领队啊，就同我哋讲你哋唔好搽防晒啊。我跟住我先知原来啲防晒油就会污染个海，污染啲珊瑚，同埋就会系啦，就会令到佢哋唔好啊咁样。 系啊， 我最心痛嗰样嘢就系咧，其实我见到咧嗰个嘅海啊，入面啲珊瑚其实有好多都已经白化咗。 死啦！所以真系 嗰下令到我就更加珍惜咯。咁啊，好啦，系啦，留意下啲。咁啊，最后啦，讲埋多一个关于防晒 tips， 几耐到要补一次咧？平均佢就话两至三个钟到，其实都已经啲汗啊，或者 因 各方面嘅啲衫嗨到啊，都开始甩噶啦，所以两三个钟就要补一次啦。 冇错， 祝大家咧呢个复活节假里面咧都继续可以有开开心心嘅日子。 系啊 ，keep 住靓。 事都太短，谁寂寞得早也没知亏损，地转天旋。你问快乐那秒结束 ，yeah， 而我未结束 ，yeah。流体中再拍着吉他，浪会越上风。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有五日嘅假期，希望大家都有一个 good time。 系啊，有个 good time， 但系都留喺度同我哋一齐，都可以享受呢个 good time 嘅。 转个头翻嚟，我哋性情中人咧都会啊讲一啲关于 party 啊或者开心或者假期嘅日子里面对性嘅影响。转个头十点半新闻再倾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台铁一列火车驶经花莲一条隧道附近的时候，被一架从山坡滑落的工程车撞倒，火车部分车厢出轨，当局向下修订为50人死亡，包括車長和助理車長，超過140人受傷。事發朝早大約9:30，涉事列車載有近500人，傷者被送往多間醫院，部分人重傷。有獲救乘客表示，事發之後車廂停電，現場一片漆黑，大家不知所措。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說，意外可能與工程車未拉好剎車掣或者是剎車掣故障有關，工程車司機已經被警方帶走調查。蔡英文總統下令盡力搶救傷者，協助家屬善後，並且要求徹查事故真相。本港新增19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7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宗源頭不明，患者是一個33歲男子，最近曾經到訪將軍澳新都城中心二期商場多間食肆。早前曾經有一個確診的裝修工人亦到過商場同一層工作。衛生防護中心擔心商場可能有傳播風險，將商場列入強制檢測名單。上個月19日起，曾經身處新都城中心二期商場2小時或以上的人士要進行檢測。這宗源頭不明的確診個案，患者住在大牛湖將軍澳村，他在上個月17日曾經同朋友在港島西區的中山紀念公園踢波，同場踢波的人都要接受檢疫。科技大學團隊研究顯示，不織布外科口罩除了可以阻隔帶有病毒的飛沫，亦都能夠過濾空氣當中的致癌化合物。科大派人帶著不織布外科口罩到11個排放高濃度致癌物的地方，例如交通交匯處、廟宇等，逗留15分鐘至5小時之後，將口罩送到實驗室化驗，發現細菌過濾效率達到95%，即 ASTM 一級標準的口罩，可阻隔約70%的致癌化合物。ASTM 二級或者3級標準的口罩，過濾的效率就達到75%。研究團隊認為有效降低罹患例如肺癌或者是白血病等癌症的風險。警方瓦解一個信用卡詐騙集團，拘捕24人，包括集團主腦和骨幹成員，他們涉嫌串謀詐騙和洗黑錢，涉及詐騙金額超過8500萬元。警方說詐騙集團涉嫌在前年1月至去年7月期間成立假的派對房間公司，之後又開設多間空殼公司和招攬一批快女，向他們發出虛假僱用證明和幫他們申請信用卡，並且利用假公司的信用卡戶口進行虛假簽帳，詐騙信用卡公司。集團會將所得的信用卡簽帳經由戶口作現金提取，或者轉帳到集團其他成員戶口，小部分會償還信用卡最低還款額。

咁當然頭先咧，我哋即係開麥前咧，無理都提到啦嚇，即係真係有啲 case 有啲個案就係咧喺假期當中，或者兩個人覺得有氣氛啊，去玩開心啊，增進感情啊，咁可能一方啦嚇，尤其是女方，好多時候咧都未必想真係有一個嘅，譬如性交嘅活動產生嘅，可能都係覺得親密啊，感情好嘅啫嚇。咁而當時如果個男伴係有要求咁樣啦，咁可能真係有答應到嚇。我哋有啲夫婦嘅個案咧，就係好多年之後啊，十幾廿年後吵起上嚟咧，個太太咧就會攞呢件事嚟講啊，即係話咧，其實佢當時咧都真係唔想嘅，不過咧係因為嗰個氣氛係咁，先至係開始咗可能第一次同佢嘅男朋友有咗性交，後嚟都成為先生。不過佢就覺得而家嘅婚姻關係唔好咧，就梗係嗰陣時咧自己唔情願之下做咗呢個行為，咁啊令到佢自己後悔啊，或者面對而家嘅障礙之下咧，就會耿耿於懷嚇。咁呢啲情形都會出現嘅。 其實好明顯，佢哋都係只有摩擦，所以先特登揾到最後嘅一個嘅藉口去講呢件事啫。 追索咗舊時啲嘢， 但係即係嗱，我嘅諗法係乜嘢咧？即係想請教阿 Anna 同埋唔知阿莫莉會點諗？即係你話講節日同即係或者放假啦，係啦，同性有關。 係， 其實而家咁方便，大家想去發生性行為啦，或者想有性行為。嘅時候都唔使等節日啦，係咪？仲有咁大影響嗎？其實即係 係啦，我哋都覺得咧， Anna 係咯， 真係會咁樣嚇。其實咧，香港人真係太忙啦嚇，咁好多嗱，當然我哋見到嘅個案就係臨床個案啦嚇，李德偉，我哋而家係覺得有國際嘅問題，咁我哋喺嗰度去觀察就會見到啲情形。不過咧，我哋都有啲研究咧，即係一啲調查嘅數據啊，即係前幾年啦，我哋譬如家計會都有啲研究嘅調查，就睇下咧啲後生仔女嚇，中學生咁樣嚇，如果佢有第一次性交啊，咩情形之下，佢哋觉得係为咗乜嘢而去做呢樣嘢呢？咁好多时候啦，都係头先讲冇呢就讲大专生係咪 係 呀係咪呀 係呀。美国呢我就睇到就係话呢，原来呢就係话大学嘅女学生啊，佢哋就发现呢自己呢最常呢就係有呢个嘅性行为嘅时候几时呢，就係大家玩 party 好开心啊，玩完之后呢就哎呀可能饮咗少少酒啦，开开心心咁样啦，跟住发生咗行为，咁结果咧就搞到咧佢哋咧系会21岁楼下就唔俾佢哋买酒咁样啦，系啦，咁啊但系啦呢个嘅事件就衍生到啦 party 真系个气氛咁重要。 嗱其实咧我哋觉得如果尤其是年青人啦，情窦初开又好，或者情到浓时又好，系嘛，即系。一定是血氣方剛，亦都是譬如即係嗰個，如果大家互相係好多嘅見面啊，或者係嗰個氣氛當中咧，自然咧可能各類嘅荷爾蒙嘅分泌都會多啲啦，係咪？我哋先講過， 即係飲酒都可以開心。 其實佢哋哇，已經假設大家都有好感啊嚇，可能個情感未去到嗰一步，但係因為放假咧，大家真係接觸多咗咧，真係可以更加高漲嘅，或者個分泌都多啲啦，係咪荷爾蒙？咁自然咧，可能一時可以衝昏頭腦，就算唔飲酒都可以啊。我哋以前講開咧。嗰啲 PEA 多巴胺其實係愛情雞尾酒嚟噶嘛，本身係咪？咁所以我哋覺得的確係咁嘅情形。頭先所以講到咧，譬如中學生都會啊嚇，佢哋啱啱先至有一個嘅性嘅發展出嚟啦，慢慢成熟咗咧，嗰啲研究調查就話咧，多過一半嘅男性咧，佢去提出性嘅性交嘅要求，都係因為好奇多嚇。咁但係女仔咧，佢又應承。嗰、那個嘅男朋友又好， 我估 就係、是、個， 就係因為佢哋覺得想取悦個男性，所以就決定 OK 啦咁樣。 而家冇呢係專家嚟， 係啊，佢個女 聽咗好多 就係啊， 係啦。咁我哋當時睇到嗰個研究個問題就係話係因為咩？其中一個選項就係話咧，為咗滿足對方嘅要求嚇，咁、多過一半啦，46.5% 到啦，咁我哋就發覺，咁如果咁講，即係話放假嘅時候，我諗唔係淨係而家啦，復活節啦嚇，咁其實可能係以前都成日講，可能聖誕節啦，咁話情人節啦，即係有啲節日嘅氣氛之下咧，大家多啲見面嘅時候咧，可能有一方就會有啲嘅要求嚇，另一方亦都覺得可能抵擋得到佢呢個要求咧，之下會更加重要就係、是，尤其是女仔啦，好多時候覺得如果我唔做呢樣嘢。怕對方覺得不愛，咁於是乎咧就會有機會咧係做咗，佢覺得未必係完全 ready 嘅一樣嘅。 啲男仔都話你唔同我做即係唔愛我啦， 係咯，好多人都用呢個藉口嘅咧， 會好多係咁樣樣嘅嚇，即係我哋啲個案都係會咁樣同我哋講啦嚇。咁所以呢個情形，我哋覺得其中一類咧就係一個咁嘅情形之下會出現咗嚇。不過我哋咧頭先就係講緊咧，好似啲少女啊未結婚啊， 咁但系咧，如果系 结咗婚咧，系啊，都有影响， 系啊，结咗婚嗰啲咧， 初一十五唔系啦， 嗰啲系食斋嘅， 嗰啲唔系啊，有啲拣大时大节啦，因为已经慢慢减退啦嘛，啲性生活啦，所以拣大时大节先有啊，系咪咁噶？ 好多类别嘅话， 新年嘅时候恭喜发财。 咁好睇，好睇嗰啲夫妇本身嘅性观念系点样？我哋发觉咧，其中啲个案咧试过就系话，譬如佢好有信仰，我哋想象佢哋吓。咁佢哋會覺得某啲嘅時節，譬如聖誕啊、復活啊呢啲，佢覺得比較同宗教有關、神性啊，佢要禁欲啊嗰樣咧。如果先生唔能夠理解佢哋咧，又提出呢啲性要求，兩個人感情反而咧因此有衝突嚇、覺得對方完全唔尊重自己啊，唔了解自己啊，咁然之後咧會產生咗對先生一種厭惡感，亦都有啲咁嘅個案嘅。咁所以假期嘅摩擦又變得更多嚇、當然亦都有咧。我哋講假期咧，就算譬如蜜月都係一種假期。咁讲咧， 系咯，动物园过过去 系啦，我哋发觉咧，好多夫妇，我哋以前都提过啦，结咗婚唔能够性交呢一类嘅个案咧，佢就觉得。翻翻嚟都系话俾我哋听，蜜月简直系一个最大嘅冲突，噩梦系啦，即系佢觉得我系搞唔掂嘅，咁、然之后就觉得有时一结婚唔系即刻放假期放蜜月噶嘛，可能过一轮。咁先去，咁如果啱啱新婚又發覺做唔到呢樣嘢，到到蜜月應該做到啦，話做唔到，咁於是乎就係覺得好似天都冧落嚟咁啊，兩個人都失望㗎，因為佢哋好想做到噶嘛，咁所以呢一類亦都係咧喺假期嚇，尤其是婚假當中都可以見到嘅一種現象啦，咁樣嚇，呢個係 反而我以為係即係放假咧，或者對於夫婦或者一般情侶嚟講啦，因為平時工作都好忙啊嘛，諗住假期嘅時候大家都可以輕鬆下， 大覺瞓啊，唔好搞咁多嘢啊。 唔係或者即係瞓夠啦，咁都可以係啦，大家親密一下。但係變咗如果頭先聽 Anna 咁講，其實相對調翻轉有另一面咧，就係會帶嚟大家彼此之間一種壓力。 冇錯，係啊，係啊。 咁到底係啦，大家有冇呢方面嘅即係情形都同大家一齊分享下咧，都可以打嚟一齊同我哋傾下。 係電話1872388，今日會講一啲 party 啊，或者一啲大時大節啊，或者酒啊對。性嘅影响，大家快啲打翻上嚟啦！ 喘气的、骚乱的堆满身边，转眼间反抗的一秒触电，有种冲动入夜变上脸，出手真诚越练越熟练。打我一碟尖叫声响起不出偏差，越没预备越害怕，接招一刻倒下便妄想一分高下。 And you know who I am, I'm a killer。 你都不正Baby girl 被突袭自动中枪，滴着汗热力爆破冷场，追击枪般锁上你软弱。 You can call me that, I'm a lady killer。Hypnotize you just like Becky Small， 两眼擦过似向我扑火，计算再秒杀你那心房，不放别人内在隐藏。You know I know 你需要松绑。 You're my kind of guy, you select the way you fire。Baby you can hold me tight。 金冠张开倒下，动作招式比高下。滴着汗热力爆破冷场，追击枪般锁上你软弱。 You can call me fat, I'm a lady killer。 You can call me that, I'm a lady killer。 You can call me that, I'm a lady killer。 假使怕狠请你不必爱上，露出心坎只会重伤，如能承受的总可激战一场。假使喜欢一晚的气喘，不要给我一世的眷恋，亦不要恋上狠角色，只狠出卖自尊。 逢假期嘅时候咧，都可以有人啊，尤其是男士们，希望做到头先首歌讲嘅嘢。 Lady Killer， 佢系肥仔啊，Fat Boy。7238今日就会讲下一啲啊，关于 party 啊、大事大节啊，同性嘅关 系 啊。 系啊，咁啊呢啲节日会唔会对性嘅行为有影响咧？系咪会唔会觉得特别系哇高涨啲，情绪高涨啲，需要都会多啲？定系调翻转？其实唔系啊。 系 啊，边一个即系情形啦？大家可能遇到嘅情况，7238啦吓。 系咁啊，头先咧我都想问一问 Anna 噶啦，因为好多人都成日话喂，咁啊当然啦，大事大节嘅时候，成班朋友庆祝啊，一定要会饮少少酒啊嗰啲噶啦。咁我想话咧，系咪？都系会即系助长到大家咧，即系性嘅意欲多啲咧。 系啊，其实饮酒咧，我谂咧，本身咧饮酒就令人嗰个嘅应该话系精神上啦吓，放松一啲啦，同埋最重要咧个警觉性会低一啲啦吓。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我哋头先讲过啦吓，就算冇饮酒，你都已经因为个气氛会有所影响啦吓。加埋饮完酒之后咧，更加咧冇咁大嘅戒心之下咧，两个人嗰个距离感咧，可能比较容易系趋近大家啦吓。咁呢个自然会出现咗，即系尤其是如果用研究调查去睇，都会觉得似乎饮酒会令到即系平时大家用嘅就系饮酒乱性啊呢啲吓，咁反而我哋系觉得其实饮酒之后人因为容易啲去走紧，同埋放下自我嘅状况而出现咯吓。咁、但系讲到饮酒咧，就会谂起我其中研究嘅一个个案咧，佢系十几年嘅婚姻一次性交都做唔到啊。咁呢个女性咧，佢就用尽各种方法去帮自己，咁佢又试过。食 Panadol 谂住就唔会怕痛，因为怕痛啊嘛吓，咁啊食 Panadol 都搞唔掂啦吓，跟住咧又催眠自己，即搵催眠师又。发觉都系唔搞唔掂，后嚟佢就话：咦，睇戏啲人饮酒得嘅，不如我去饮酒啦吓。咁佢真系饮咗好多酒啊吓。咁佢就话咧，系啦，饮到醉咗咧，咁就试啦，谂住咁我反正醉咗，我就一定唔知唔怕痛嘅。但系佢话唔系吓，嗰晚咧系呕到不得了。咁啊，成个床单都系咧呕吐物。咁啊，两公婆当晚就要系洗床单， 咩兴趣都冇晒， 系啊系啊， 反而可能令到佢老公之后有阴影。 系啦， 真系好套物， 唔搞啦，唔做啦。 系啊，的确系嘅，你讲得好好啊。有时咧，女方如果系好多时候唔能够进行到呢样嘢咧，我哋真系有啲真实嘅个案咧，男性变质唔能够勃起咧，咁由医院女仔又要啲男仔咁都有啲成员出现过， 互相影响啊，真系。所以即系太饮太多，肯定系有影响啦。但系即系一个极端啊，咁但系即系饮少少放松啦，其实可以达到嗰个效果嘅。 系啊， 系。 但系我想话啦，除咗酒呢一样。嘢之外啦，头先都讲过节日，因为放松咗，所以大家都会有兴趣，多咗关于性嘅联想啦。咁啊，最近咧成日都讲 staycation 啦，系咪都系即系算系节日嘅其中一环，对性嘅有一啲嘅关联咧？ 系啊，我相信头即系我谂，我哋都啱啱做完研究啦，将来大家再分享咧，我哋发觉咧，年轻嘅一群人咧，佢哋真系咧性活动多咗啊，性满意啊，性活动啊，或者性嘅亲密感都多咗咧，我相信都系同 staycation 呢一个 有关 系，即系而家系新常态啦吓，系有关联啦吓，咁大家多咗机会见面啊，又发觉唔一定去到咁遥远啊，咁变咗多咗咁嘅，起码个机会多咗， 空间 系啦，空间亦都多咗，咁我个礼拜都可以 staycation 噶啦，咁相信喺今日情之下咧，大家嘅性活动多咗咧，系真系唔出奇吓， 再加上咧，记唔记得啊？我哋之前亦都有讲过香港。嘅土地太少， 咪就系咯， 难得而家有咁多 staycation 嘅地方。 系啊，以前可能你真系都要揾一个地方咧，我都听到啲人讲咧，就算去 book 房咧，都要等啊咁样啦，系啊，等一阵啦，因为要等人执房 啊 嘛。 系啊系啊， 咁啊而家即系喺个酒店嗰度咧，可能都大家可以共对一晚啊，可以 relax 一啲，轻松一啲。所以本身嗰个气氛，对于节日方面嗰个气氛系，其实某程度上都可以令到 大家 放鬆 嘅關係係係。 不過呢度都會諗起有啲情形咧，我哋真係有啲個案就係話 ，station 你知唔一定淨係情侶或者夫婦，有啲知己朋友都有 嘅嘛。 係啊，我就發覺有一次有個，即係我意思係我都聽到有個 case 咧，就係話咧，佢哋兩個係知己朋友，紅顏知己，不過係異性，即係男同女咁樣，咁都一齊去 station 啦，諗住都係好朋友啫嚇。點知道咧，嗰個男方竟然咧就忽然間想改變個關係啊！哇，不得了啦！呢個情形之下咧，反曬面，咁都有嘅嚇，即係個女性就覺得好驚訝，哇！點解我哋兩個朋友你竟然提出咁嘅要求呢、我識錯咗你啊！於是乎就反咗面啦，即係呢啲都有咁嘅情形。 呢、這個我都類近之前喺新聞上都睇過，啲討論區有講過㗎。 哇！咁如果唔願意嘅性行為就真係嚇，即 係又或者咧，即係其實咧有 大件事 係啦，又或者咧，因為咧而家 station 咧可能真係多咗咧、有好多嘅男女朋友就真係只係普通朋友嘅啫、或者係真係好朋友啦。跟住之後而佢哋真係咧就會揾間房。话纯粹即系倾下偈，即系我听到系有一个类近咁样嘅故事啊。咁但系好啦，当你真系 book 间房倾下偈，你作为旁人或者如果佢哋有伴侣嘅话，你信唔信呢？即系呢一样又系另一样嘢嚟嘅，系啊。因为其实你谂下，你倾下偈，你少不免可能会饮少少酒精啦，又系嗰句啦，系啦、啊。咁或者大前大前 饮酒都共对一室啦， 系 张床喺近在咫尺，烈火咁样。 系啦、啊，当系而家好似而家咁复活节有一年五日假期，我今日去完 station， 听日我仲有时间去即系去玩其他嘢啊，又或者完全都劲放松嘅情况下，系咪真系勒得住自己咧？ 冇错，冇错，系啊。我哋都讲过话咧，即人在面对嗰个关联当中啦，互动当中，这个荷尔蒙的分泌是不是你控制的、如果你们已经是有好感啊，也都是互相也都是知己朋友的话，又再这样样去相处呢、其实有时是不是你控制、已经超越了你那个认知的能力、或者理性的能力、很多时候都是不是那么理性的、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是很情愿呢，未必一定要去参与这种的要求、或者是参与这些活动。 有时发生性行为都是其实是气氛和心情先至係好緊要啦，啱啱先啊，咁但係一方面就係放鬆，但係我唔係好明白另一方面嗰種壓力啊，其實真係係啦， 係啊，其實咧嗰啲個案當中咧，我哋試過化即係。有時我哋都會提啲夫婦，如果你關係唔好，不如去旅行啊，咁嘗試放鬆，呢個係好自然嘅。其實其中一個嘅治療方法嚟噶嘛嚇，去唔到遠處，不如就去長洲啊，去各樣不過地方都 OK。咁而家我哋就發覺好多時候有啲 cases， 有啲個案咧，其實佢可能喺治療當中咧，有啲環節可能係需要咧停一停嘅性交嘅。咁但係咧，我哋話你都可以去旅行啊，係增加嗰種浪漫感，即係翻去拍拖嗰種浪漫感。但係咧，你就唔好越界一定要要求咧有性，如果当个太太想唔想有性交嘅时候，咁、但系咧有时候咧就系、个先生觉得唔系、气氛好好、同老婆感情都好好、呢个假期呢几日咁样，跟住就超越咗我哋嘅治疗嗰个嘅要求，即系冇加齐功课就跳偷咗步。要求有性交，咁就反面啦。 你有時要求佢哋唔好 會噶。有時嘅治療當中，如果有啲表現焦慮症嘅女性，或者係佢係驚唔想有呢個行為嘅女性，係嘛？你要停一停噶嘛。咁、但係個先生見咁好氣氛，就提出要求之下，即刻個關係大倒退，老婆就又反面。佢話旅行翻嚟好唔開心，係有投訴。 係唔知道聽眾們會唔會有類近嘅一啲嘅查詢，或者一啲苦惱困擾住你自己啊？1872388，今日咧就會同大家講下今日呢個題目就係節日啊。或者这个的、party 的话对性呢又会是怎样的关系或者有什么影响呢？ 我大半夜闷到要玩烫衫，无啦啦煲极都会砌两个饭，人家跳江山我就瞓到晏，不愿发现肚腩软，日日有夜玩。尖东观众东冲西贡，湾仔金钟都有新观众，早午晚净系玩。我冇困难，不愿变退有责难，伴你全人累过瘾，一起开心有点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日与今晚通宵玩到狮子瞓，全力发奋，手机稳稳那位接近，全面召集各路个人，日与今晚跟我玩到狮子瞓，够好玩点会瞓？ 戏，玩 cosplay， 玩飞机，玩失踪，玩三公大富翁，玩 figure， 玩饮茶，玩吉他，玩到冇嘢玩，你可以玩手板。司机， 你咪揸紧 GTA 啊？ 技师， 喂你降落甩尾嘅喂， 中介好新奇，喺屋企好肥，有得玩我即刻会飞。欢喜全人类过瘾，一起开心有点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日与今晚同笑玩到先至瞓。 今日啊，新鲜滚热辣啊，会有呢一首歌曲啊， 系啊，就嚟开演唱会咯，系咪？ 系啊，听闻四月嘅时候开演唱会啊，佢系郑中基，呢首系佢嘅最新派台歌曲啊，玩咗先至瞓啊， 玩咗先至瞓，打出电话嚟系啦，同我哋一齐倾先至瞓啦，系啊，1872388啦 吓。今日我哋嘅题目就系、是、啊，即系 party 啊或者节日气氛嘅情况啊，系咪真系影响到你嘅性嘅兴趣咧？ 系啊，系好啲，抑或系冇咁好咧？ 接对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认为会谈是向前迈出健康一步，但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预计不会立即取得突破，今后亦都要进行艰苦的讨论。虽然华府目前不预期美伊可以直接对话，但对此持开放态度。普赖斯又说会谈主要讨论伊朗恢复遵守核协议承诺和美国取消制裁以恢复履行协议的步骤。有歐盟官員透露，到時美伊代表不會直接對話。有伊朗國營傳媒表明，伊朗亦都會拒絕同美國非直接會談，或者接受逐步解除制裁的建議。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沿岸帶嚟普遍晴朗的天氣，預測大致天晴，聽朝沿岸有薄霧，最低氣温大約25度，日間天氣炎熱。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清明节仍然炎热，下周风势较大，气温较低。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爱国爱港的人共同努力。完善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想知多啲，立即上 www.nsed.gov.hk。 今个星期子龙邀请到佢上嚟同我哋一齐分享啊！ 好，大家好，我系古惑仔主编牛佬。 咁究竟设计漫画创作难啲，定系设计菜式难度高啲咧？ 咁一定系食材难啲噶啦，因为漫画嗰啲话变咗我哋做咗咁多年，我哋熟晒噶啦嘛。咁但系你话咦，突然间转做饮食剩咁都几陌生噶。 想听更多嘅话，留意星期六下昼4至6，寻常是认真做时段内由子龙主理嘅慢动作啦。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如果我话俾你听，唔使搭飞机就可以体验到瑞士文化，你点睇呢？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邀请到粉身女飞人曾建华，同大家分享由外到内再到番外咁样喺香港体验瑞士文化。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朝早10至11，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1872388，今日咧，我哋咧性情中人嘅环节咧，就系、是、啊个题目系party 啊、节日啊嗰啲，你对性咧嘅关系会唔会有影响啊？ 系 好定坏咧？ 我哋有五日假期、 啊， 系 啊， 好好把握呢个长假期、 啊。 系 啊， 性生活方面，我相信应该唔多唔少都有啲时间啩，应该都吓、啊、可以系啦、啊，去实践下啩。Anna 系咪？ 系啊。 咁但系就头先讲咗啦，嗱，即系 staycation 咁样，大家有个空间啦，趁住假期嘅时候咧，就可以即系系啦，增进翻嗰个性生活啦，增加翻个性生活啦。但系调翻转头，你遇到一啲个案，反而系调翻转头，其实带嚟咗一种压力。嗰啲情形系点咧，或者啲个案系点样咧？ 系啊，头先讲啦，都林林种种吓。咁、有时候咧，第一假期我哋都有种咁嘅想象同埋期望啦吓、有时可能系女方就会觉得，唉，既然平时先生咁忙啊，压力大，唔系好理我咁啊吓。咁个太太就会觉得，咁放假应该系好啲啦啩。 系咯、 所以我哋最近真系最近啊，上两个礼拜我有个个案咧，就系、是。话去旅行，咁应该先生今次会掂下我啦啩？个女仔咁谂啊，睇睇。点知咧去旅行嘅时候咧，佢话我哋一齐四日啦，但系先生一次性要求都冇提出过，所以佢直情讲讲下咧就喊啦。咁、先生又莫名其妙咁样啦吓。 咁又系去旅行嘅时候，其实真系会觉得放松心情系预咗会噶嘛。 系啊， 你冇嘅时候系真系会有啲 失望。系啊，觉得好失望啦，系咪？即系点解？其实呢个女仔系貌美如花，我都觉得我之前对住讲，哇，你好似香港小姐咁靓吓，咁、我真系靓过香港小姐。咁然之后咧，佢身材又好，咁、我话点又健康噶，又做运动噶吓、我话理解佢嗰种即系觉得好唔被先生去接受嗰种感觉吓。咁、但系先生其实咧就话好爱佢，个、先生就觉得我只系觉得冇乜欲望啊，咁、佢就系想放假轻松下噶咋。佢覺得要特登冇欲望之下去做呢樣嘢咧，先生覺得唔係放假咁啊、 所以都好似做緊嘢咁，係咪有個 duty 啊，有個責任要去完成？ 所以佢啊呢、這個個案特別咧，好多時候我哋都會話，誒咁呢個先生係咪對太太即係冇咗新鮮感，所以旅行都一樣係咁樣啦，定係點咧？咁咁啱呢個先生就唔係嘅，佢自己都覺得自己。整体嚟讲咧，性欲咧喺呢两三年啦，都系下降吓。咁、我哋就发现咧，原来佢咧系工作忙碌啦，同埋而家疫情当下咧，佢原有工作咧就唔能够继续咧，佢就自己去搞生意啦。咁、原来做自己生意咧系压力更大，系嘛？咁喺温情之下咧，而老婆又会觉得冇理由嘅，佢以前都系有压力噶啦，点解而家系咁样就唔理我咧？吓、咁啲情形会出现。 咩年纪啊？佢哋 后生嘅，都系卅几岁嘅啫，系、啊，卅几四十岁到啦，咁样吓。 都健康，身体机能冇问题，咁啊心理因素，所以冇错吓。 同埋好明白啊，嗰、那个女仔更加唔开心啊，因为仲要年轻， 佢被拒绝啦，不被欣赏啦，不被注意啦，佢都唔注意我嘅咁样吓，咁、所以呢个亦都会有时就系男方啦。男方會覺得個太太平時你咁唔想做，又話要做家務嘅咩？而家我同你請你去放大假，去你想去嘅地方咁樣，咁你應該有好嗰啲嘅表現啦啩嚇？點知咧個女方都係覺得唔想、唔中意、怕痛，各樣都有，咁又變咗。太先生就失望啦，咁都有呢啲情形嘅。 咁啊，我哋而家先听一个听众电话先啦。唔知道个听众系咪都好似 Anna 头先讲个 case 类近咧？因为佢系女仔嚟嘅噃。Hello，Hello，Hello， 你叫一哥系咪啊？ 系啊， 系叫一哥。 一哥，点解一哥你嘅情形系 点？系啊，咁我。有个男朋友啦，就一起咗五六年咁样，但系呢五六年咧，佢都即系佢对性好大需求嘅， 系，佢对性好大需求， 系啊，但系 五六年噶啦，拍咗拖， 系啊系啊，但系我就可能大时大节嘅时候，即系节日嘅时间啦，先至会想要嘅， 即系佢大时大节先想要，定系你大时大节先想 要？我大时大节先想要， 即系你五六年里面，你都好少俾佢嘅。 系啦，咁我就觉得，好似有时唔系几愿意嘅情况之下都，可能会发生，有两次交下功课咁样啦。咁同埋我即系发生性行为之前都一定要饮少少酒嘅，但系系因为如果唔饮咧，又会觉得好似好冇 mood 咁样。咁但系我又好容易醉啦。咁所以发生嗰个过程咧，都即系唔太记得啦，同埋。好难 enjoy 成个过程，咁系咯，想睇下点样解决会好啲。 系一哥嘅情形 系都几苦恼嘅 ，Anna， 即系佢又要每次都饮酒少少酒。五年里面，其实佢男朋友都苦恼嘅，因为大时大节先可以同个男朋友即系可以有一个行近嘅关系，即系男朋友又苦恼。其实一哥又唔系唔想，一哥想嘅，但系又真系可能痛或者好多因素。咁其实佢哋两个如果因为咁样而令到关系唔好， 就好唔抵， 好唔抵啊， 系 咯。 头先无厘就话一哥唔系唔想，但我头先我都想听多少少一哥讲，其实你个心意系点噶？我听到你就话唔知系唔系真系想要，系咪啊？ 系即系有时可能嗰个心理上面都有少少想嘅，但系个生理上面咧又唔 ready 咁样。 呢个算唔算都系多女性普遍会有嘅嘢咧？ 系啦，嗱，头先咧一哥讲得好好啊，生理上，即系头先我哋即系未接电话之前都有讲啦，两个人已经系情侣，咁然后咧喺个身体嗰个反应啊，嗰个化学嘅反应就系、是。自然咧会有一啲嘅好正面想接触吓，身体上接触或者上性交呢啲嘅荷尔蒙嘅分泌特别多咧，佢梗系生理上自然会有一种反应，即系佢都有个欲求啊，唔好觉得自己系冇一个性嘅欲望。咁女性一样都有一个性嘅欲求啦，系咪？咁不过佢话心理上啊，即系嗰个心入边嘅谂法，我觉得好似唔系完全准备好咁、样吓。咁呢个直情就系同我哋嗰啲研究嘅数字都差唔多吓。咁头先我哋所讲啦，女仔可能差唔多即系一半咁上下咧，都系觉得因为对方有要求嘛吓，同埋真系唔想扫兴系嘛，而家大时大节、即系点解我想象啦，一哥可以讲下系咪？一个可能就是生理上有反应，我都有啲咁嘅感觉，但系心理上又唔系完全 ready， 所以平时拒绝就容易拒绝嘅，因为我心理上未得，我咪拒绝咯。平时系咪啊？咁但系大时大节拒绝真系 好似好扫兴， 就真系好似讲唔过去。咁于是乎嗰种要迁就对方个心态又再加强多啲， 反而仲紧张，压力仲大。 系啦，咁于是乎佢觉得。啊咩情形等自己可以应付到呢一关，不如饮少少酒，放松下，我会唔会就会冇咁即系冇咁自己觉得好过自己 力咧， 过唔到自己过关。其实佢心理上我听到嘅就系、佢都唔系好过到自己过关，于是乎咧就饮少少酒，希望等自己容易过去呢一个咁样嘅交代咁样吓。所以头先佢就话咧，饮咗酒之后，自己又觉得好似都唔系好。清楚發生咩事咁樣嚇，咁我聽落其實我一路聽我心就痛啊，因為咧性愛啊親密係一個好 enjoy 嘅嘢係嘛，我哋即係等於我同你係感情好，我用説話去講我愛你，其實係好甜蜜、温馨、浪漫、開心、喜悦嘅嘢喎嚇，咁、但係咧竟然一個喺節日之下仲要過時過節，應該更加去 celebrate 我哋嘅關係，平時忙冇辦法 celebrate， 咁語言上 celebrate 又得，身體上去慶祝又得嚇，咁、當然。但是如果一方是未能够完全 OK 的时候呢，我反而觉得放假是不是更加可不可能是跟对方讲到你本身的自己想要什么东西呢、我觉得我们的关系现在去到这样， 我想怎样去跟你亲热，去的程度去到哪一度呢、这样你对两个人的关系可以发展得更加好、如果对方真的爱你又愿意听你或者愿意尊重你呢、这样你才可以拿回一哥之为一哥的一哥呢呈现到出来给你爱的人或者他爱你嘅你系一个点样嘅自己咯，咁对于你长久嘅幸福系更加有帮助嘅吓，即系所以我觉得嗰个重点就在于一个心理上，你觉得乜嘢先至系你自己最想要嘅嘢，咁样咧去过一个假期咧。嗰種假期你會覺得係相信嚟講係更有幸福感、除非你嗰個對方唔係咁能夠完全尊重或者真係 100% 明白咩叫做愛你，咁、於是乎咧，咁你都唔係覺得最好嘅狀況，你都希望揾到一個人你可以完全呈現你自己作為你自己，同埋佢對方接納你作為你自己，係嘛？ 我想代一哥問個問題啊，即係一哥頭先都講，其實有陣時佢心理上面都想噶嘛，只不過係個生理上面又覺得好似痛啊咁樣，所以就開始有拒絕，即係或者抗拒嘅感覺啦。咁、我想話，如果好似一哥咁樣嘅話，佢可以點樣做而令到佢？其实佢都想噶嘛，佢都心思思，点、样可以令到佢哋都顺利地去进行呢件事咧？ 如果系咁，如果 譬如两个人都是愿意的哈，咁或者想去享受呢样嘢，性嘅欢愉嘅，咁我哋就变咗好似平时唔系放假咁样嗰啲，就系话夫妇结咗婚啊，都唔能够做到性交啊吓，咁我觉得即系好睇佢当时发生嘅系咩情形啦。如果佢系怕痛，唔会因为一个假期我就唔怕痛噶吓，即系呢个唔会系一个治疗方案嚟嘅系嘛，佢只会更加等个身体更多地记得。我是不得的、根据我们的个案就是说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令到我更加觉得我是不行，于是乎大家都出现了表现焦虑症、无论男与女都是、于是乎呢就更惨、因为身体有记忆的、record 的肌肉、神经、各样的反应就是我是不得的、是的我是不得的，所以他不去治疗就只会觉得继续告诉自己我是做不到、这个都不是最理想的状况，这样是咁所以我觉得即係都大家好开心，即係一哥可以打下嚟同我哋分享啦，二嚟亦都让我哋更加清楚啦，即係假期应该係让两个人嘅情爱更加增加嘅一个机会嚟嘅、但係原来情爱性嘅亲密感同埋情感嘅亲密感嘅增加呢、我哋要搵到一个最恰当嘅方案，同埋係透过假期咩叫做最良好嘅爱嘅表达同埋沟通。咁、如果佢做好咗，譬如你有几日假期就好啦，第一日我就铺定平时冇办法倾偈讲到嘅一啲嘢，第二日呢就可能係讲返清楚，即係我哋嘅身体可以去到咩情况嘅互动、让我哋都觉得双方都係得着喜悦同埋能够印证到大家嘅爱呢。咁、我相信其实大家係开心嘅。 係最紧要就放松啦，即係一哥。 其实一哥都好啦、起码佢知道自己嘅情况。 係呀係呀係呀。係呀，同埋佢就话都enjoy 唔到嘛、我觉得心痛系呢一点啊、我哋梗系希望自己能够 enjoy 到个爱啦，系咪？因为所谓做爱做爱，真系唔系做性噶嘛，而家系做嗰个爱出嚟，将个爱意去做到出嚟嘅话，咁、我觉得原来最重要嘅系咧，就系要真我，你嘅真正自己想系点咧？你要让对方知道。 系、一哥要思考一下。 系啦，同埋一哥复活节假有冇 station 啊？ 系咯，有冇 有？系咯，尝试下睇下 Anna 嘅方法睇得唔得啦？放松下自己啦。 好啊，好啊。 好啦， 多啲沟通，多啲沟通。 好， 拜 拜。 谢谢，拜拜。 好啦，咁啊，头先接听咗一哥嘅电话，即 系 原来头先都有讲一个叫表现焦虑症， 系啊，其实心理因素就好大嘅， 冇错，冇错， 系 啊，系。 我听到好似Anna 啦，或者系啊，其实莫莉好多女仔都遇到咁嘅情况，就系嗰种怕 痛， 嗰种痛啊， 系啊， 系啊，嗰种喺啲嘅性交嘅过程中有痛， 系， 咁系生理加心理因素嘅影响啦。当然头先你讲，如果系嗰个叫做表現 焦 慮 症 嘅話，其實都 冇錯，冇錯。 咁會唔會喺性交過程當中，係咪嗰啲前戲唔夠啊？等等啊，或者都會影響到咧。 係啊，係啊。當然我哋覺得，尤其是即係以假期嚟講咧，真係幾多係話咧，心理上未準備好，而導致到佢自己覺得又要夾硬去取悦對方去做咧，的確會容易造成咗嗰種所謂佢話痛啊嗰樣嘢嚇。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使佢心理未准备好，而对方能够咧，好好咁样同佢做好一个嘅爱抚嘅前戏啊，佢可能容易啲放松，系唔出奇嘅。不过我哋嘅个案就话俾我哋听，其实佢嘅前戏做得好好，前面一切都 OK， 佢嘅身体亦都开始放松，并且有一个嘅，譬如女性就湿滑啦吓、有一种咁嘅即系大脑收到信息啦，因为最重要嘅性器官系大脑嘛，咁佢咪分泌咗嘅润滑已经有分泌啦喺个阴道入边，咁但系咧一知道对方要进入佢咧，而佢又未 ready 咧，即刻干晒，佢一秒啫，都唔使就干咗啦。 系， 即系呢个系真实嘅讲话俾我哋听， 就 系 表现焦虑症之一。 系啊，系啊，呢个就唔系表现焦虑，就系嗰个嘅我哋叫做性交嗰个嘅困难啦。啊，而家即系以前就系讲阴道痉挛啦吓，咁但系而家就系话佢 exactly 就系做唔到呢样嘢。 嗯， 系。 咁嗰啲就真係要 治療啦， 要治療啦咁啊，非常之即係嚇，要多啲去認識自己嘅身體同埋嗰個狀況先得啦。 冇錯，係。 住崩坏，空在着色，问为何像牛郎织女丝，烟花看宇宙，多虚构，一出生已剧透，巨石只送上帝手。 一年五日嘅假期，复活节嘅假期，但大家都唔好好似狂人咁玩到咁兴奋，都要有翻少少理智嘅。 见到佢就好兴奋， 咁啊系，就即刻个个都狂晒啦。啱啱听过系《狂人日记》，佢阿 J 系刘颖婷啊。好啦 ，Anna。咁啊，總括咗今日啦，好想問一下啦，即係對於呢個嘅 party 啊或者節日嚟講，你又會有啲咩睇法呢？ 嗯，我覺得咧節日的確咧係值得慶祝啦。第一嚇，第二咧唔單止係慶祝嘅節日，亦都應該慶祝大家嘅相愛啊，大家嘅感情，同埋咧去表達多啲大家嘅親密感嘅。呢、個喺一般嚟講咧都係有幫助嘅對於關係，所以咧要掌握呢一個機會啦。咁不過我哋嘅個案當中就係遇到林林種種嘅情形。是给大家一个提点，就是我们发觉如果个案他们面对的困难其实 唔係因為假期，而係平時已經要面對兩個人嘅溝通嘅一啲嘅困難嘅時候咧，就唔好以為，唉，咁有咗假期，我哋就去親密接觸就完全可以解決得到，而係應該要揾出平時生活當中兩個人嘅夫婦關係又好，伴侶關係又好，其實係咩嘅問題係阻礙咗大家，或者大家有個衝突點喺邊一度，未能夠得到共用。咁透過假期嘅時候咧，第一，我哋可以親密接觸愛婦，用身體表達愛意之餘咧，都要揾下平時嘅溝通上有啲咩嘅其他嘅問題係值得一齊去面對啦。咁嘅情形之下咧，如果有好似今次咁樣，我哋有成四日假期嘅時候咧，真係剩低兩個人咧，多多去面對自己喺個關係當中嘅各類嘅狀況，覺得平時有咩唔滿意嘅地方啊？咁難得可以傾到喎，咁難得二人相處，唔使煩咁多工作或者係家庭嘅其他嘅瑣事嘅時候，會唔會可以因此有多啲溝通呢？我哋成日都覺得咧，前戲唔係除咗衫之後嗰半個鐘頭，而係冇即係著衫嘅其他廿幾個鐘頭先至係你嘅前戲，就係代表住男與女咧互相相愛嗰種關係，透過你平時嘅展現，各自咧唔係淨係以為女性要人氹，有時男性都一樣要人氹。咁大家互相溝通得好嘅時候咧，透過假期咧先至可以話係得心應手咧，或者係心心相印咁樣咧，係睇得到假期俾大家可以有一種喜樂啦嚇。咁呢個我覺得好期待。第一，我哋唔好對於假期嘅時候覺得有一個太高嘅期望，而忘記咗大家需要真正要去處理嘅問題。 係啊係啊，即係大家關係唔好嘅話，多幾日假期就篤眼篤鼻。 係啊，係啊，真正嘅研究就係而家咁樣樣，就算而家疫情都係咁樣嘅。佢哋話咧，原來咧有啲就真係感情更加好啦，但係亦都有啲咧就係更大嘅衝突而導致離婚率可以高啲嘅。嚇，但係有啲嘅研究又話唔係喎，呢個時候咧多數人有 B B 嘅喎，咁所以兩類都會出現咯，佢唔只係一個單一嘅現象。 係，絕對明白嘅，亦都多謝曬咧阿 Anna 啦。红色假期、复活节假期都放呢个假期上嚟同我哋倾偈， 冇错。哎呀，一次可以讲我哋嘅研究， 系啊， 系啊，系啊，我哋啱啱先至做完嘅研究， 多谢你 ，thank you，thank you， 大家复活节快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宗是本地感染，其中一宗源头不明。33岁男患者最近曾经到访将军澳新都城中心二期商场多间食肆，早前曾经有一名确诊的装修工人亦都去过商场同一层工作。政府将将军澳新都城中心二期商场、将军澳村365号同埋屯门安定村安德楼、屯门安定村定德楼纳入强制检测公告。任何人喺上个月19号或者20号至到寻日期间身处三个地点超过两小时嘅人士，都需要喺4月5号或之前接受检测。政府听日起会在定德楼旁边的地下公园以及新都城中心二期商场地下空地增设流动采样站。多个康体场地重开，包括大部分公众泳池、泳滩和博物馆等。由于正值复活节和清明长假开始，不少场地都出现人潮，有人一早到泳池游水，博物馆就要排队入场。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再次呼吁市民减少去人多的地方，同埋要做好个人卫生。警方瓦解一个信用卡诈骗集团，拘捕24人，包括集团主脑和骨干成员。他们涉嫌串谋诈骗和洗黑钱，涉及诈骗金额超过8500万。警方说，诈骗集团涉嫌在前年1月至到去年7月期间成立假的派对房间公司，其后又开设多间空壳公司和招揽一批快旅，向他们发出虚假雇佣证明和帮他们申请信用卡，并且利用假公司的信用卡户口进行虚假签账，诈骗信用卡公司。集团会将所得的信用卡签账由户口作现金提取，或者转账到集团其他成员户口，小部分会偿还信用卡最低还款额。

樂都有佢自己嘅一啲好特別嘅嘢啦。係、嗯。咁今次今集咧，我就諗住啊，不如去一個都我哋香港人。由細到大都聽好多， 嗯， 尤其是係中意踢歌嗰班歌友，咁就係 Brazil， 哇，真係 巴西啊！ 坐飛機都係遠啊，諗起都。 喂，但係我但反而咧，我再之前咧有個問題想問鄭公子，其實你有咩地方真係未去過咧？ 我好多，我都仲有好多地方，所以我人生仲有好多路要行。 即巴西都去埋咯、哎， 巴西，我哋就算去都唔會好似鄭公子咁玩。 係咯， 咁我又要咁講，嗰一次嘅經歷咧，的而且確唔係話一般旅行社幫你搞得到 嘅。一定係啊！ 你有邊一次係真係旅行社會幫你度 嘅？所以一定要留意逢星期五嘅夜遊鄭公子啦！聽住啦，聽住啦。 唔係最緊要咧，即係因為識嗰個朋友咧，就真係喺嗰邊大嘅。咁、最主要點解嗰一次就有呢一次嘅旅程咧？ 嗯， 其實講咗咁多集，好多時候我都話啦，我鍾意呢就係一路工作、啊、又一路去玩咁、樣。咁今次又的而且確就有啲唔同啦。 哦，係呀、啊。 今次係真係擺明就係去探呢個朋友帶我去玩嘅。 哦。 咁最主要因為呢嗰一次呢就呢個朋友呢就之前嚟咗香港，咁嚟咗香港嘅時候，我帶佢出去玩啦，玩得好開心啦。咁、跟住佢又講翻佢啊，我喺南美啊、巴西啊，點樣兜來兜去啊，即係去哥倫比亞嗰方面啦嚇。咁、佢就話啊，你都應該要揾一次過嚟，即係你香港啊、亞洲啊呢邊啊，你又成日帶我周圍出去玩啊，你都未跟過我去。 唔係你地頭蟲嚟噶嘛，要盡地主之誼。 咁啊，同埋佢話：，你哋喺亞洲呢一邊啦嘅出去嘅玩法咧，同我哋嗰邊好唔同啊。咁啊，咁所以佢都講到咧興致勃勃，我亦都話。咁啊，真係要 去體驗下啦， 度一度時間， 真係遠嘅，因為都 係啊， 真係遠，同埋始終我有工作噶嘛， 係啦係啦， 咁我都其實之前聽咗有幾集嘅朋友都知道，我成日都話，其實我唔係好中意 take vacation 嘅、因為自己本身出親去工作都會有一半做咗 vacation 咯，咁反而好多時候咧，即係。vacation 所謂嘅時間喺我反而中意留喺香港嘅，咁但係今次咧，因為有目的啊嘛，咁所以咧又真係要度一個時間啊！我工作表上面真係揾個時間要去，因為你頭先都講啦，即係接駁機啊，各方面啊，其實當然我有諗過，最好就係我係要飛。去可能美國嘅時候啊，做完一啲嘢啊，就順道就飛埋過去啦。所以我嗰次都係咁嘅，即係首先我知道啊，我咁上下呢個時間，我應該要過去美國，咁所以我就度好曬時間，差唔多啦。咁所以亦都俾咗幾長嘅一段時間，我呢個朋友佢話啊，我幾時會嚟，都有半年，我即係半年前 plan 咗呢樣嘢。 O K， 咁今次又去咗幾耐咧？ 我今次我的而且確去得比較耐啲嘅，今次我都去咗嗰邊同佢一齊玩咗成十。日有多 咦？真係放假喎， 係啊，因為始終都係嗰句咯，就係話，既然去咗一個比較難， 係啊， 揾時間去嘅地方， 揾多幾日啦，揾重啲， 睇下風景都好啊， 好多風景， 每種風景我都有。 喂，咁點玩啫？嗱，我哋覺得感覺上即巴西係嗰啲熱情奔放啊， 當然呢個絕對啦， 係啊， 即呢一個係冇變嘅，所有我哋香港大睇得踢波多都知道，甚至乎去嗰啲 festival 啊，即各方面其實大家都資訊好多啊。咁當然我一到步啊，我朋友已經嚟接我啊，即係有曬啲車嘅安排啊。咁同埋始終我呢個朋友嗰邊咧都有啲地位。咁所以咧，其實 有冇人揈旗仔等你啊？ 佢呢啲唔使噶啦。 你上次去台灣都咁勁啦。 基本上一落到去咧，已經有嘢安排曬，即係唔係一般到步旅客咁樣噶啦，即係喺嗰啲地方係咁樣噶嘛。咁咁所以我一到咗步，佢又接咗我啦。接咗我，跟住咧，其實咧，感覺有少少驚嘅。 治安啊，因為 治安上有少少驚，但其實因為個朋友營造到我更驚。 點解啊？ 佢同行咧， 係保鏢有槍， 有好多個人喺身邊，真係你都知道咧，佢係入面係有槍嘅。跟住又真係好似即係睇戲咁樣，即幾部車嚟接你一個人，即係好多花神嘅。 嗱，我咧講咗朋友係咩啊？ 好有地位啊！ 喂，但我想問一下啦，咁你上次俄羅斯都係有類近咁樣保安嗰啲噶嘛？咁今次係嚴謹啲定上次嚴謹啲啊？ 哦，呢次嚴謹好多，嗯、因為上次我去俄羅斯始終大家生意人，嗯、即係佢係生意人嗰種，冇、嗯、咁即係好似啊好多好多政治立場嗰啲啊。今次去呢個唔係話我朋友係，但係本身嗰個地方環境，佢、嗯、哋自己長大都話我都慣咗啦。咁、嗯、因為佢曾經都同我講過啦，即係話誒我哋出去有陣時突然間話想去邊度沙灘去玩下咧，咁啊預早同咗即係安排咗咧，咁啊一出嚟咧， 去沙灘， 基本上咧我就係其實去到嘅第二日咧，佢已經就係安排我同我去下沙灘先啦。 係咪真係全部都唔著衫噶？ 咁基本上我想話，其實一般唔好話南美啦，歐洲其實你去到沙灘，大部分女性都係 topless 噶嘛，即係呢啲佢哋。在他们的文化上不算是没有着衫。 是。就是跟呼吸一样 是想晒得均匀一点的皮肤。 所以你说外国人来讲呢哪种外国人其实跟我们中国人思想比较近呢虽然近排大家不是讲得那么开心、啊就其实是美国人的。即是美国人其实他们比较保守的。欧洲人啊南美人他们不嬲那个文化是不是他的思想问题他的文化觉得这样东西是No big deal， 所以你話啊，係咪無上妝嗰啲就絕對啦，即係咁同埋大家唔會話哦，有突然間有個女士行過係喺沙灘度冇著上山嘅，你會覺得哎呀好奇怪，即係冇嘅。咁anyway， 咁我講翻啦嚇，嗰日朝頭早咧，咁啊已經去大宅喺佢嘅大宅嗰度食完早餐啊，咁啊真係其實咧，你望下。周圍咧， 好靚噶， 真一來好靚啦，二來真係有陣時好似真係睇戲咁樣，有啲人喺度巡來巡去咁。 哇！保安咁嚴密噶，真係。 唔係，因為的而且確係好危 險， 危險。因為譬如我都去過另外佢帶我去探佢另一個朋友，佢朋友嗰度就住喺嗰啲即係好高尚嗰啲apartment 區嗰啲啦嚇。咁、其實你入去咧，真係好似變咗掉轉頭咧，你去入個監獄咁，因為有幾重機。 咁你使唔使搜身先入得去㗎？ 咁佢咁當然佢預早已經話咗俾你聽，咁但係佢哋，但係佢哋當然真係會即係 金屬探測器， 金屬探測器，你啲車，你啲車入去啊，各方面即係有嘅，有嘅。不過咁啊，講翻個朝頭早啦，即係食完嘢啦，跟住咁好啦，不如我哋出去，今日帶你出去一個郊外嗰度野餐下先啊，各方面啊。咁好啦，好啦，好啦，咁我哋咁佢帶我去佢架車度啦，跟住佢架車度我就去八卦下人哋即係嗰啲所謂保鏢，咁擺啲行李去嗰啲後備箱嗰度啦，後備箱真係好多架撐嘅， 好多野餐嘅架撐， 好多 定係其他， 即係我始終係一個香港長大嘅人，就算以前喺美國讀書咁耐咧，講真，我讀書喺嗰邊咁多年， 都係啦，一樣有槍啊， 有槍，但我講真，真係未自己見過，係咪先？即係其餘嘅香港人有去美國讀書都好啦，應該大部分真係冇乜機會見到，除非你自己。好 curious， 你好好奇，你去睇、去買或者去玩咁樣啫嚇。但喺嗰邊咧，真係你覺得，習以為常，佢真係一代喺度。 即係你個後喺個窗電影度，直情係有一打開就見到有好多槍。 見到好多架撐。 咁啊，好震撼啊！你嗰個畫面， 唔係嗰刻 軍火電影咁喎。 唔係，所以咧，其實我需要咗幾日時間去適應呢個環境。其實頭嗰幾日咧，我自己有啲 驚驚地， 即係有啲緊張啊，因為。你好似面臨大敵咁，你 suppose 同我去野餐啫喎，有咩人啊？ 唔係明明諗住放鬆咁緊張， 係咯，係啊，同埋你會感覺到即係個治安或者唔係幾安全，所以先要咁多槍。 喺嗰邊係即係佢哋覺得係有需要嘅，即係佢哋有需要，咁當然我要跟住啦。所以我話頭嗰幾日係有啲適應時間嘅，即係去完幾日之後開始我習慣咗啦，習慣咗啊，係咁噶啦，係咁樣。咁但係第一日真係去嘅時候，哇！第一次望到嗰個車尾箱，哇！跟住我上咗車度，哇！係咪真係輸咁多？佢哎呀，呢啲 我由细到大都系咁噶啦，系系咁噶，咁样安全啊嘛 ，OK 嘅，冇问题。 系咁跟住打得都睇得啦，见到都即刻见就走啦。 咁又唔系，我哋惊啫，但系人哋嗰边见惯见熟啊嘛，系咪先？即系所谓真系面临大敌嘅时候，你都有啲架撑。 咁你会唔会惊到唔敢行开咧？即系全部都唔敢行去洗手间，我去洗手间讲定先。 咁即系讲真就系第头嗰几日咧，我真系比较即系紧张，即系话去边我都会问清楚啊。各方面啊，我哋基本上冇乜需要都唔好离大队啦。其实佢亦都唔会俾我离开大队啦。咁所以 anyway 咁就车咗我去呢一个郊外嘅地方。咁当然我呢个朋友安排都系安排得非常之好嘅。咁所以其实我哋一去到嗰个郊外地方，其实都系去另一个 location 嘅啫，即系由佢一间大宅去到另一间 villa 咁样。咁但系當然有一個平原啊、草地啊、各方面啊，咁亦都入到去嘅時候咧，跟住一開大門，跟住哇，入面一來有去其他嘅一啲朋友啦，咁啊有亦都有更多嘅其他女性 朋友， 系 美女啦， 心得即 刻，哇！ 即系喺嗰一刻咧就哇。在那一刻呢，我是忘记了一些窗。 是因为眼前已经投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即是这样啊，那笑。 另一个窗林弹雨的世界。 喂，女仔个个都靓啊，是吧？ 嗱，在那一刻呢，即是不是个个靓不靓我不知道。即係個個嘅身材都非常之標炳。 是的，应该好 均匀，好丰满。 是前有后有， 系 哇！ 其实应该咁讲，喺嗰边一般咧， 都系咁样嘅， 系前未必好多， 系 后系好劲， 都系噶， 系冇错冇错，大部分都系咁啊， 系 诶，佢哋比较即系 着重锻炼， 系非常之着重个 臀部 啊，系啊， 系咪因为佢要跳森巴舞个肚嗰个咧劲咧？ 呢个亦都系一个文化， 系 一个文化，同埋嘅我唔知你哋知唔知啦，即系佢哋嗰边咧。即係有啲女性係真係特別 係啊， 咪做得當然啦。二來係有一啲咧，真係特別犀利嗰啲係好出名嗰啲，佢係呢一樣嘢係幫佢揾好多錢㗎嘛。係，所以佢亦都用好多錢去 keep 住、keep up keeping 咁樣。即係你哋咧就去做 facial， 佢哋就去做 butchal。 喂，我哋有市場啊，其實 係喎。 你快啲要增翻少少磅啊！咁快真係越嚟越瘦。 係啊，佢好瘦啊， 越嚟越瘦。 我去巴西揾食， 你去巴西揾食真係要快啲啊！ 增翻 幾個磅。 喂，但係你即係當初其實都係去嗰度野餐嘅啫嘛。你見到呢個環境之後，你仲野得餐咩？ 哎，去到呢个环境，你唔使边度仲会谂野唔野餐啫？ 睇下食咩啫， 系咯， 唔系啦，你唔会谂野唔野餐。咁总之佢个地方喺郊外啊，佢又识 set 好晒啲嘢喺度野餐。不过嗰啲野餐有人搞埋， 嗰啲唔系我哋去铺张席喺个草地嗰啲， 唔系嗰啲嚟嘅，唔系佢哋都可能铺张席喺草地嘅。 即系佢嗰个森巴个 style 就唔系好系，譬如好似欧洲人 style。你去到伦敦，跟住去到个 park 嗰度，大家铺张喺个草上面，自己喺度大家喺度倾下偈。佢嗰啲唔系嘅，即系真系好森巴。 系 咁，亦都好多人。 系 即系佢自己朋友咧，都十几个啦。跟住其他啲女性朋友咧，就更多啦。真係好多。 咁點啊？大家有跳舞啊、飲嘢啊、傾偈啊？ 呢樣嘢就係、是、我覺得南美咧去 party 嘅好處就係、是，因為佢哋本身啲人真係好熱情，係佢哋亦都自己真係好中意跳舞啊，即係好 social 啊，好即係平易近人啦、啊，即係令到你會覺得哇！我都突然間所有嘢 起嚟嘅，自己 所有嘢都放低曬啊！即係譬如，其實我唔係一個好中意跳舞嘅，但你去到嗰個環境啊，冇所謂啦，即係咁啊！即係咁多人陪住你啊，佢哋咁 social 咁開心，即係令到你係好 high 嘅，即係好 naturally 已經 high 曬，咁所以係首先喺呢個 picnic 咧，就都玩咗其實全日㗎啦。我初頭咧。初頭其實個 plan 就唔係全日嘅，但因為玩得太開心，呢啲亦都好森巴嘅 style 啊，即係好 spontaneous， 好隨住個 flow 去，總之大家玩得開心咪再玩咯，係咁玩唔夠嘅，咁我再玩揾啲好玩啲嘅俾你。咁但係當然嗰日其實真係已經玩到好盡啦 ，end up 係 stay 咗喺嗰邊。 哦， 係即係如果係咁樣咧，即係都樂而忘返到可以咁樣玩成日咧，證明其實喺呢個野餐裏面咧，都有好多嘢玩， 嗯、 即係跳舞、唱歌，淨係哇歌舞咁樣。玩大半日喎，即系大家都话， 即系有好多真系儿童不宜嘅。 系 呢个我明嘅，其实 呢 个听我嘅听众都知嘅。 但系我嘅心态不嬲都系去到人哋嘅地方，要随住佢哋嘅乡土， 系、 啊、 入乡随俗， 系啦，入乡随俗啊。所以我都尽量去投入。 系 咁啊，亦都真系每一个角落都有每一个角落嘅精彩。 系 系 哇， 所以所有嘅朋友其实真系应该去南美嗰边玩下嘅， 但大家都唔好似你咁玩到咁开心啊！ 咁唔系，唔使一定咁样玩嘅，但本身根本上嗰个风土喺嗰边真系 感受到热情， 感受得系好热情。 喂，嗰啲美女讲嚟听下，嗱，你有冇同佢哋交谈过、倾下偈啊？了解下。 嗰边咧的而且确揾一个女仔系讲啲英文比较好咧，系真系难嘅。所以嗰一次我嘅目标咧，就尽量就变咗。不是从美貌或者吸不吸引啦、 啊， 就真系你讲唔讲到英文啦、啊？因为真系你讲唔完全，大家沟通唔到，你笑到几耐啊？咁咁但系当然都揾到有几个，因为我朋友都知道我唔会识讲 Portuguese 噶嘛，咁、所以佢都有特别揾咗系有一啲一来识 translate 噶啦，另外有啲真系都识得几句，都倾到偈，有几个啦 ，OK 噶， 系读紧书， 有 model， 有一个 全部都系呢啲 啦。一个咧就读紧大学啦，另外有一个当然啊，即系好一般啫吓、做 model 啦。另外有一个咧就其实系做律师嘅。 哇、哦，专业人士 系啊，即系咩人都有嘅其实。 嗯， 不过佢哋都真系好 carefree 嘅。 系， 所以嗰晚系玩得好淋漓尽致，一直到第二朝。 哇，玩到第二朝、啊， 你攰唔攰咧？ 哦，咁呢啲真係當然係去到某 個人哋熱情啲咧，你只係享受熱情咧。 好老實講，嗰一次咧，一來可能因為真係我 plan 咗呢個係我一個假期，冇即係之前嗰啲可能我第二日我又會有 meeting 啦，所以心態上會自己識得收啊嘛。嗰一次真係好防，所以我都係睇住日出去瞓嘅。我都玩到真係朝頭早，跟住晏晝起身嘅時候都已經其實真係已經係兩三點嘅時候。 係，咁算唔算鄭公子呢一個巴西之旅係最忙我嘅數一數二其中一次咧？ 這個絕對因為未完㗎嘛，嗰、個巴西之旅仲未完嘅，呢個只係其中嘅一幕啫。所以我玩咁當然又唔會話去得。太盡嘅，但係頭嗰幾日咧，咁當然每一個朋友或者我自己去接待一啲朋友嚟到香港嘅時候，梗係就算你留喺度兩個禮拜好啦，我兩個禮拜都好啦，我啲最勁嘅嘢，首先真係排得密密，就喺頭嗰度要搶到你攰曬，跟住要個原意就希望你同我講話， 今 晚唔該可唔可以啦？靜靜地唔使搞咁多嘢，即係呢個係我不嬲。宴客嘅一個目標嚟，即係要個客話俾我聽夠啦，即係等於呢個，因為我哋中國人傳統啊嘛，等於食飯一樣係咪先？即係你食飯一定要嗌到真係好夠，啲人話真係食唔到啦，唔好再嚟啦，即係咁樣咯。 咁我想問，今次呢個巴西之旅而家先去頭兩日啫嘛，就係呢個去完沙灘同埋去呢個 野餐， 你會唔會都已經俾你嘅朋友調翻轉，都係用翻呢個方法對付你？得啦，夠啦，第二日已經夠啦咁咧。 當然佢都係即 係用翻呢招， 接續而嚟啦。 係，仲有啲咩玩咧？嗱，留翻下次講嚟，不如好嘛？ 好啊。 呢首歌絕對形容到阿鄭公子去到巴西嗰個情景啊！ 梗係啦，咁熱情係咪先？嗱，佢嘅呢一種體驗啊，咩野餐啊，係咪？ 係咯， 真係點會咁野餐法咧？ 佢自己都話野餐嘅時候都變到忘情地，都會俾佢哋感染到，都跳下舞啊！ 係啊，冇錯，草蜢嘅忘情森巴舞啊！ 咁啊，跟住呢個時候要同大家講聲拜拜啦！ 我都走去跳下忘情森巴舞，有幾日假期？ 係啊，咁啊，希望大家復活節假期快樂！ 好，我哋星期一見，拜 拜。